女人不壞，有我 Kinky 喺度。 真人睇其實都 OK 嘅喎，但係一影相咧就哇出曬嚟嘅嗰啲， 係啦，咁所以咧就拆穿佢，咦，本身你冇咁白嘅， 係啊，所以我哋平時用個粉撲上 咁閒咧就係得閒細心嘅男人，咁大家討論過啊，又係喎，原來得閒細心嘅男人係最得女仔歡心嘅喎，因為佢哋會諗好多嘢去氹個女仔啊，因為 唔係，但係如果富二代好得閒咁，你又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㗎， 你唔中意 佢眉形整到好靚啊，好韓式甜美嘅時候，但佢 miss 咗將佢冚淺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就俾一眉道人 識咗咯， 因為要一眉道人，我覺得我即刻幻想都係又係立不小心咁樣啦。 但同埋我自己個意見就係咧， 始終黑色、灰色、藍色。 藍色邊只藍色咧？ 呢只藍係 係後面嗰啲 A4 紙盒藍色，補抗力藍色咧。 唔係深藍色。 深藍色啊！ 係。全女班偵探的調查總監，密室啲嘅環境，因為密室嘅環境正常喺一個心理上面嘅角度咧，你會感覺比較安全嘅，你個戒備心自然 防低啊，同埋 個防線會減低啊。所以當嗰陣時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混入去揾一個有利嘅位置咧，分分鐘。我哋就會影到我哋所需要 嘅。咁我就喺拉薩留多咗一日，咁諗住去呢個最宏偉嘅呢個布德拉宮，去到嗰度，咁一睇原來，哦，啲門飛都要200多蚊一張飛咯，又唔合乎我哋個經濟。 好，乜都要計過。 係啦，我要計㗎。咁唯有唯一一樣嘢咪圍住呢個布德拉宮咪行咗一個圈咯。 你覺得佢咩時間有景廣咧？ 會喺依個地方出現咧？明明就住大埔，成日喺九龍塘出現嘅。 或者你 星期一晚8:30 ，Kinky 女人不壞。 我大王有世界，我骑住高铁，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州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怪，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 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咁咧又系交俾阿的讲下啲台务嘅嘢嘅时间啦。 先首先多谢一位网友啦，叫 Dennis 噶啦，咁就因为佢捐咗啲衫出到嚟嘅，就俾上次杰斯讲个 case， 因为我 夏姐， 夏姐 系冇错。 我想问我哋第一月个 case 嗰 个夏姐个女系咪啊？好似系嘛 ？OK， 多谢啊。 Dennis 系啦 ，OK， 因为佢有啲小朋友衫啦，亦都有啲大人嘅女性衫啦，咁佢顺便攞埋嘅，咁我一次过收埋就系一啲大人嘅男性裤嘅。 你 group 咗噶啦嘛，攞咗噶啦嘛， 喺晒个夹里头嚟噶，见到， 即系你见过 Dennis 噶咯， 见过噶啦 ，OK， 系啦，咁啊多谢佢先啦。 Dennis 有冇嘢讲？ Dennis 冇乜， 有冇转述？ 冇乜转述 ，OK。 咁啊第二咁啊依个 case 系咁样 ，OK， 多谢 Dennis 啊。 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关于7/1嗰度啦，咁其实呢个礼拜一之前啦，即系嚟紧个礼拜一之前啦，我哋就会出咗张通告嘅。咁首先我哋今年咧就决定咗系会有嘢搞嘅7/1。咁係啦，咁照舊會有遊行嘅，咁但係究竟搞啲乜呢？ 哇， 就未知住， 要買個關子啦。總之有啲好嘢啦，又係。 係啦， 但我哋前一年呢就係推鋼琴嘅，但嗰時我哋用 嘅就唔係 小喇叭大聯盟， 係啦， 嗰個係七一嚟嘅， 七一，係七一， 七一，七一嚟嘅，七一嚟嘅， 係啦， 七一嚟嗰次係嗰次係因為秃鹰叫大家 係啦，冇氣啊嘛，係 七一嚟嘅。舊年呢我哋就有一張好大嘅 banner， 同埋好年大個 banner， 各大傳媒呢用到今日都係用緊嗰個畫面嘅， 係咩？ top shot， 咁就一個希特拉嘅梁振英啦， 係。 咁我哋今年呢又有啲新搞作嘅，咁幕後我哋已經有團隊呢就喺度已經密羅緊固， 積極籌備當中。 咁 當然幕後有團隊啦，但係我哋幕前即係， 但幕外個團隊就得兩三人 ，OK， 有 即係唔夠人啦， 叫委員會嘅 係咪？ 哦，係。 唔係我做有啲辭咗職啊嘛，又係啊。 咁所以就其實最需要就係義工啦，我哋今次咁已經有位網友 報咗名㗎啦。 大頭大哥。 大頭報名。 大名出嚟都 大頭報名。 大頭大哥。 係啦，有位網友報咗名㗎啦。咁就系統化少少啦。如果所謂所有嘅網友或者聽眾啦真係想裝七一跟我哋 Regazine 去遊行嘅話 ,OK, 各位 email 去 regazine@regazine.com.hk, 咁就七一遊行標題係，然之後呢俾返點稱呼同埋個聯絡電話我哋，咁我哋呢就組織曬一扎人嘅之後呢，咁可能會大致有分兩team人嘅，一扎就係遊行，一扎就喺街 站 幫翻我哋 Regazine 本身個台嘅一啲嘢手咁樣先。 OK, 好嘢搞。 咁就 總之又係會好玩嘅。 係啦，會好玩嘅。 都係盡量都會照顧到大家嗰、那個想食花生啊、玩嘢啊嗰、那個心態啊。 係啦、 啊， 需要大量義工啊今次，咁所以大家記得啦。 有幾大量先？ 哇，最好 一萬人，一 萬零二萬， 萬零 萬 萬零啦，萬零 OK 啦，萬零都得㗎。 唔係即刻轉到中環㗎啦。 如果有萬零人，你早少通知我哋個團隊。 喂，其實 咁我哋嗰舊嘢啊，整大啲啊嘛。 唔係有，我真係覺得 有舊嘢咯。 係啊，所以我講緊嗱，講緊啦。如果有啲網友咧，你可以諗，即係有啲譬如邊部分你特別想參與咧，講咧。首先第一樣嘢，你知道你邊個時間係可以 OK 嘅，即係譬如話七一嗰日，你可能譬如話你四至八 OK 嘅，或者你要早走，你講埋你嘅時間。 係， 如果你之前嗰日都得咧，你都講埋，因為我哋之前咧一定會有好多嘢要整噶啦。 Okay.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當日譬如話你係想整道具嘅，咁你可以話我好中意搞道具 ，OK 得，我哋會安排你。 或者有咩搞作？ 如果你話我好中意拍嘢嘅。都得 ，OK。如果你話唔係，我想做記者嘅，亦得。 係啦。 咁所以就講咗你自己有冇啲咩興趣？ 或者話夜晚啊，想包曬我哋去個骨場度揼骨， 更 得 又得， 又 得， 係 啦， 冇問題， 係啦， 係啊，乜嘢都得， 係啦。 既然乜嘢都係當係義工嚟 嘅，係啦， 係啦。 既然講到呢度咁樣啦，咁我哋 唔係你可唔可以再清晰少少？我哋唔出聲啊，講一次報名嘅方法先。 email 去 regazine@regazine.com.hk， 咁咧題目係七一義工 ，OK。咁然之後咧，寫。稱呼就係點稱呼啦，各位義工。第二樣嘢就係個聯絡電話，頭先 Kelvin 都交代埋啦，就係 OK 得可以出席嘅時間俾埋我哋 ，OK 係 啦， 嚇聯絡就聯絡義工嘅， 我會聯絡噶啦， 就會係的種嘅， 今年 OK， 所以唔好揾我啊，唔好又 send 啲 message 嚟揾我啊， 係啦，各位唔好 email 去 Facebook 私人。FB 啊， 唔好去北上頻道啊，北上啲啊， 好， 但係我最近真係好忙啊，大佬，真係搞唔掂。 同埋唔好意思係，即係北上，特別係北上頻道嘅 group 咧，近期咧好多 post 啊，即係你見到咧一個鐘就係咁沉落去。 係啊， 唔係，但如果你有意見你想傾嘅，你 Facebook 同我傾 OK 嘅，即係我都會復到。 OK， 好，仲有冇嘢補充？ 咁啊，第二樣嘢啦，當然係就係我哋既然今年有嘢玩，都需要少少即係。資金啊，咁咪要籌下少少錢啊， 籌錢 啊， 係嘛？ 係啦 ，OK。 咁啊，我同你商量過。 唔係，我哋就咁樣啦，嗱，都係咁啦。其實我哋就唔好拆得太散啦。即係我同你個諗法就係、是，我哋先講講咧，就係咧，即係跟進翻上次嗰、那個北上頻道打賞前嗰度咧，嗰度咧就係有啲朋友就 PayPal 咧就整唔捐唔到錢啊嘛。 係。 但我哋聯絡個 PayPal 就話冇 blacklist 我哋嘅。 係啦。 咁啊，繼續亦都係有人捐到，就有人有少部分人。 捐到 一小撮人捐唔到啦，因为近住六四都系要咁讲嘢嘅，有一小撮人捐唔到啦。咁咧嗰小撮人我哋都要照顾啊。咁我就决定系咁嘅，就系咧我哋做完呢集节目咧，就阿的又会出通告啦。 嗯、 我呢边咧就我亦都会喺北上频道嘅 file 嗰个 Facebook 个 files 嗰度咧，我就会写翻嗰个北上打赏前嗰度两个渠道。一個渠道就係 PayPal 嘅捐款， 嗯、 另外咧就仲有一個恒生銀行嘅户口，咁咧、嗯、就如果大家係唔想用 PayPal 嘅，亦都可以用呢個恒生銀行嘅户口。嗱、我再睇多一次，因為有啲網友咧成日會喺度拗就話：喂，我捐俾霞姐咪得咯，乜乜乜，得冇問題，我哋一樣咁開心，你捐俾霞姐。但係記住，打賞前嗰度咧就即係。如果你覺得我嘅節目做得好，咁、 嗯、 就打上啲錢俾我哋。咁嗰啲錢咧就唔係我哋主持人用嘅， 嗯、 就係由我哋主持人咧，第日咧就喺日後嘅時間咧，我哋就睇下咧就喺唔同嘅渠道去用啦。譬如話可以直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啦， 嗯、 又或者係我哋可以捐俾一啲團體，佢哋去幫到其他人啦，等等啦。咁或者甚至就係、是、如果大家唔反對嘅，咁我哋又可以喺嗰度攞少少出嚟，咁然之後咧就係、是、for 七一嗰個活動去。嗯去用啊，諸如此類啦。咁你同意我哋呢個做法嘅，唔該，真係幫手打賞下我哋咁樣啦， 係 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就稍後 要錢要人，係 啦，要錢要人。稍後咧就阿的就會出通告啦。咁我就會喺北上頻道嗰度咧就會整翻嗰個更新翻個資料啦。 係啦。 系咪？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啊，顺带讲多两个 Rec 先嘅节目啊。咁啊，一个咧就系呢个今个礼拜又今个礼拜出咗嘅《漫不经心意》系咪？ 系啊， 系啊。咁啊，因为有寿星仔，我识嘅，起码都我都唔系好识呢个即系漫画嘅嘢。咁啊，因为今个礼拜呢个我识噶嘛。咁仲有我见到个嘉宾主持咧系。马 Sir 喎，好耐都冇，好似都冇乜抱个头咁。 佢师傅 系嘛， 首先就 咁啊，马 Sir 又重出江湖做翻集节目咁，所以大家又要捧下场啦。咁啊，仲有本来就想同阿马 Sir 讲，就帮你宣传下嗰个七月廿几号嗰个咩话 风云盛宴， 风云盛宴咁，但系都唔使咁宣传咯， 系 卖晒啦啲飞， 系啦，多谢啦。 可唔可以加多场咧，马 Sir？ 食多餐， 加多 风云二盛宴， 风云盛宴二咁样， 系啦， 或者唔系啊，或者叫做风云海天盛宴。 哇，正啊，呢个正啊， 好嘛， 我一定到。 一定 到，冇乜女 哇， 系啊， 好神所 睇。 咁另外，咁啊，所以就听下《漫不经心意》啦。 十七号啊。 另外一个节目咧，就有到又答翻咧，就系好多人就话：喂，今个礼拜北上会唔会讲黄一文啊？咁我都话咗啦，就冇咩好讲啊，即系我就唔准备有讲啦。咁啊 ，Red 有其实其他节目有讲啦。咁我推荐大家另外一个节目咧，就系阿贵嘅节目。 冇错啊， 呢 个 真 好，你讲个 呢两个礼拜嘅阿贵咧，果然系因为有人开咗节目咧，佢系有翻好多斗心嘅， 都 咁所以咧，即系个节目系好听咗好多。咁我大力推荐大家啦。咁啊， 嗱， 点解一定要听阿贵咧？ 哦，你讲先啦。 点解一定要听阿贵？因为大佬即系佢系。即係曾經身受其害，即係經歷過有過經歷嘅人嚟， 苦主 嚟噶嘛，所以咧，即係大佬嗰啲嘢係第一身噶嘛，咁咪好過聽我哋呢啲二三手啊，係咪先？咁所以我大力推薦大家聽佢個節目叫咩話？ 政治有新任， 政治有新任啊， 系冇错。 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又大努力，即系大力听翻啦。咁啊，鬱文咧，我冇咩讲噶啦，就系两句嘅啫，或者一句起两字啦。即係我強烈要求鬱敏盡快加入共產黨，因為咧，即係當鬱敏加入共產黨之日咧，就係共產黨分裂之時。咁啊，講住咁多先。 好， 有咩 補充？唔係我話冇好精彩，好精彩，即刻窒咗，即刻窒咗。 我就唔講， 咁有見地， 嘴 咁有見地。唔係，我想講就話，聽阿貴個節目，你要系列咁聽嘅，你由佢飲撚大咗嗰集， 飲撚大咗就開始 之後 啱啦， 因為好精彩嗰集都 係啊， 跟住去到第之后嗰集嘅第一次又好有火啦，再加埋上个礼拜嘅集精彩， 系 三部曲 有论述嘅，即系唔系乱鸠咁嘅，成日求其执擘大你个口执粒花生俾你食嗰只嚟嘅， 系啦。咁但系 咧就系值得好。 你话唔系？我话好中意听阿各位乱讲咁，都有嘅，系会冇嘅，系啦，所以 OK 嘅， 系 啦， 系啦。咁啊，大致就系咁啊， 大致就得啦。 OK， 哇，又嘥咗好多时间，咁我又翻嚟啦，又讲下。头先我哋讲下电影啊，讲电影之前咧就又讲埋啲湿湿星星嘢先，即系我觉得有一两单咧，我都要想继续讲讲嘅。 系 第一单咧，系袁利雅嗰单嘢，咁啊，就系呢个北京呢、這个 仲有下族。 咁咧，我想即系、就是，我觉得我系觉得几愤怒，所以我想读一读出嚟啦。咁啊，就系呢个咧，即系官方嘅而家最后嘅有一个公布啦。那个公布就系咁讲嘅，北京京温城。商城墮樓事件，咁啊13人咧因謠傳咧就已經被捕，咁咧犯罪嫌疑人包括咧有彭某咧就袁某個男朋友，咁佢話咧喺袁利亞自殺之後咧，因為對京温商城善後處置不滿，利用互聯網散佈袁某離奇死亡訊息，煽動同鄉幫助向呢個商城討說法，導致袁某死因謠言在網上持續發酵，迅速蔓延。彭某製作了父親病重無主持、女兒慘死等內容的橫額，組織策劃老鄉到商城門前聚集，實施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行為。第二位咧就係犯罪嫌疑人耿某咧就係呢個袁利亞嘅同學，積極咁樣協助呢個彭某，即係佢男朋友啊，並利用互聯網煽動組織呢個聚集之事，喺現場咧呼喊口 毫制造呢个影响。第三位咧就系、犯罪嫌疑人就是、马某，咁咧就系、亦都系袁利亚嘅同乡，就系、网店嘅经营者，佢又为制造事端咧喺互联网上咧就组建咗呢近千人嘅 QQ 群、发表不实嘅言论，煽动呼喊口号，堵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最后一个咧就系、犯罪嫌疑人咧就是、汪某，咁咧同埋胡某、万某呢啲全部都系咧袁利亚嘅同乡。咁啊呢班一干人等咧利用互联网嘅串联煽动，捏造事实，起哄闹事，扩大事端。点解我读出嚟咧？就系、即系喂。大佬，我想問大家聽完之後，你覺唔覺得呢十三人係真係喺度散播謠言呢？我睇完我唔係咁覺得啦，所以我真係想表達下，我係覺得呢班人係因為有冤屈要伸張，咁佢咪要做啲嘢出嚟囉。咁但係而家大佬最後結果就係俾你屈，大佬死咗個女朋友仲要俾你屈到盡啦，而家直情係所以話呢個乜撚嘢國家嚟嘅究竟。 政府其實應該好想調返轉嘛，應該仲有最後一個嫌疑人㗎嘛。 係 袁利亞自己本人囉。死咗咁多嘢囉。 咁,Jackie 有見地，有啲又係返過大陸嘅人。咁所以啦，佢而家呢就佢都唔係咁，佢唔係淨係屈呢13個嫌疑人㗎。佢屈埋間商場，嗰間商場呢而家就赔了40万咧，就俾呢个袁利亚嘅家人嘅。咁赔嗰个理由咧，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枪花唔稳 吓， 枪花唔够稳。 错，俾你再可以再估落去。 地台太底嗰啲啊。 地台唔系佢嗱 ，OK， 我讲开估啦。佢就系话咧，双方咧就协议咗，即系个袁利亚家人同埋呢个商场方咧就协议啦，就系咧因为京温服装商城喺停止营业之后，未能及时清理闲杂人员，让呢、这个。袁某深夜能够逗留在这个城内，存在管理上的疏漏，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共40万元。你 说 这些什么烂嘢？ 我相信他 烂嘢道理嚟噶。 他闲杂人员咪就是袁利亚本人 咯。你摆明就是亏心事啊！同埋作，你可唔可以有心机啲，作个好啲嘅理由呢？即系你净当咧，直情系当一出闹剧咁样做。同埋我真系愤怒啊！即系我觉得咁样去对待，即系喂大佬，你我去上访。你又唔俾我申诉，又冇渠道，咁我唯一识嘅嘢就係个互联网，我攞互联网出嚟，同埋攞几张横额出嚟喺度街度去申诉，咁又俾你拉撚埋，咁你喂屌你咪咁真係冇得搞。 我都有句啦，快啲block咗互联网啦，你夠僵就我快撚啲block咗佢。 屏蔽晒佢。 屏蔽晒啦。 上网啦。 block 咗 QQ 佢啦。 block 啦。 所以我觉得 讲开互联网，其实我发觉，即系都我唔知道你有冇讲过。 有冇 update？ 香港大学出咗一个新嘅 program 喎。 系点啊？ 即系香港大学嘅全理系教授就系而家你哋啲学你话斋，网络成日屏蔽啊嘛，成日 block 嘢噶。 系。 Conu 出咗个新软件，而家就系帮啲人去综合翻你俾人 block 咗嘅微博，摆翻喺 Conu server。 咁 咩事你喺 Conu 睇一份？ 哇！ 咁 大胆。 系啊系啊。 唔系话全部都内地新嚟噶啦 嘛？系全部内分，所以做嗰啲就香港人咯。之后个教授唔见咗。 作反啊！ 稍后就换晒啲内地教授咯。咁啊，好啦，翻嚟啊，又讲。讲埋最后一单啦， 系 呢个礼拜， 做咩讲？ 油屙屎， 咩？点解油咧？点解用油屙屎？点解油咧？系咯， 咁咧就继续喺深圳， 系 我之前讲嗰单咧就系 lift 嗰度嘛， 深圳嘅环江站啦， 系 即系个老公 闪屙， 好情深款款咁样保护住个老婆， 手为 咗督屎啦， 系啦 ，OK， 闪屙，闪屙， 咁啊今次咧就。今次又冇老公啦， 而 且有位女士咧，又喺深圳，就喺另外一个站，就喺呢个咧罗宝线宝体站。咁咧就嘅朝头早19号，5月19号星期日嘅朝头早6点零钟， 系 咁啊，因为应该冇乜人啦，佢就喺个月台度屙屎。 月台度 喺个月台度，系咁咧，走条视频咧就好清晰嘅，就 系 佢就行到去个月台个尽头啦， 系。 咁然之后就左望望右望望，冇乜人，踎低剥嗰条裤，又屙咗劈屎啦，屙劈屎好快，咁啊 10秒系 好快，10零20秒到啦，真系好快。 可唔可以研究一 下？咁系，同埋咧就系、是。一定要讲嘅，即系点核突都要讲，佢系冇敏屎嘅 ，OK， 记住系冇敏屎噶。 喂，可唔可以问一样嘢？点解中国人屙屎咁捻快？ 吓、 系 你系中国人啦、啊？咁你想讲咩先？ 个问题咧， 嗱，你又分化啦，开始。 唔系， 个问题咧，食嘢咧嘥太多嘅时间，好似上一次咁样，屙屎嗰度咧就。 快啲， 少翻啲。 唔係真係唔怕講，屌你我屙屎都唔可能十零秒屙撚曬都。 你要睇漫畫。 喂，咪住先，咪先，咪先。係啊，夏薩特興同阿的總，唔該，你又跳咗幾個 step 啊？唔係，我哋慢慢嚟。係 啦， 嗱，咪睇條喺呢單新聞度出咗之後咧。你估下 個反應啊？ 那個普通即係大部分人嘅反應係咩先？ 我覺得應該要 即係你睇完啲 亞運會要整一個屙屎嘅鬥快比賽。 O K， 同埋咧 咁快咯，我真係問咁快。 唔係嗱，第一個反應咧係好奇特嘅，第一個反應同屎係冇關嘅，大家嘅反應啊。 屙得好。 唔係 有冇問？ 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咧嗰啲人嗰啲大部分嘅人就喺度問啊，喂。点解条视频会走咗出嚟噶？私隐问题嚟噶、哦，真系咁样、哦。 咁 你系咪真系吹冷场啊？即系好多人就喺度拗，冇人 care 嗰事。即系你明明啊？其实大家已经习惯咗，譬如你唔好讲全中国啦，我净系讲深圳。因为我喺深圳已经习惯咗大家喺个地铁度屙屎咧系冇问题。个问题系咩咧？喂，屙屎做乜影我啊？ 即系 我有私隐噶嘛？即系你明明夏薩特，你喺度做节目咧，你落街巴士站度打飛機啊！ 哇，你咁讲未？ 实有人拍你啦，系咪先？跟住你可能，喂，我告鸠你噶，喂，我打飛機好捻私隐噶，我而家喺公众场合打飛機，但系你唔好，你而家扰乱到我私隐，你明唔明？喂，好捻，哇，好捻复杂嘅呢个问题， 明？ 你解释佢，你明啊？我真系唔明喎。 唔系，我明你讲乜啊？我明你讲乜？ 好捻复杂嘅呢个问题，即系佢嗰咪就系咁咯，佢一个公众场合屙屎，然之后话你侵犯佢嘅私隐，有人同佢讲说话，话你话。话拍佢嗰条友，佢啲人 系咪人哋谂？系咪人 咧？边个拍噶？边个拍噶？边个拍噶？ 指责咩？指责深圳嘅地铁公司。 系 呢条片唔系普通人拍噶嘛？呢条片系你嘅 CCTV 嚟噶嘛？做乜留咗出嚟？咁样 系咪佢？系咪佢谂住咧？ 系 嘟，好似八达通咁嘟咗入闸之后咧？呢樣嘢我俾咗錢喎，你做乜拍我啊？咁样即系我系黑嘅咁样。 咁我又咁样讲翻，我好似冇记错，深圳地铁个管理。是香港地鐵承包 的，咦是 的，我真的要突出這點、啊、真的、哦、 不是我通常說這些都跟其實說今天的深圳呢其實都是明天的香港來的，即係遲早咧，香港都會發現有人喺地鐵度屙屎。即係譬如你可能朝頭早第日你嗱呢個其實你應該要咁諗啊。點解我哋講又屙屎咧？ 係 因為你唔係一次半嗱，一次半次一定係有條友癲㗎啦。如果你間中係個別例子嚟嘅，即係政府同你講個別例子嚟啫。有條友屙屎啫嘛，係咪先？但係而家唔係啊。屙完又屙，屙完又屙噶嘛，又屙屎咁係你要再深層次都去諗啊。點解啲人要喺個地鐵屙屎咧？ 唔係， 係咪同個城市有問題咧？譬如話，係咪每一個住喺深圳嘅人，譬如話，喂，嗰個翻工個工作壓力好大，朝頭早根本唔夠時間食早餐，同埋唔夠時間擺翻個堆嘅，咁啊，屌你唔擔大佬，我趕時間啊！屌你大佬，真係遲到就炒魷魚噶啦，所以一定要盡快去對地鐵，咁然之後喺地鐵度做，即係譬如日後你第喺香港可能都係咁啊，你見到譬如話你喺度等的士，你隔離有條友食緊早餐啦，左手邊、右手邊有條友喺你隔離屙屎啦，即係大家或者然之後再。隔有個人喺度刷緊牙啦，即係所有嘢要你全部喺地鐵嗰度做曬佢，即係嗱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好值得思考嘅。你唔好成日淨係攞啲嗰嚿屎先， 我知會其實咁樣咧， 係 因為有視頻嘅關係咧， 係 其實早 有表演欲， 唔係其實早十幾年嘅情況已經其實內地都係咁嘅，其實呢個根本係。周街屙屎好正常咯，可能幾廿年嘅習慣嚟噶嘛。 我呢個文化個層面係，夏薩特好中意想講嘢嘅，俾你講先。 講真一樣嘢，你講咧話喺架車廂裏面咧做曬所有嘢啊，或者喺個月台做曬所有嘢，其實香港已經大陸化緊噶啦。 唔係呢個字。 嗰啲港女咧，成日喺個地鐵啊或者火車嗰度咧，已經係成日 係啊化妝啊嘛，係啊 粉啊， 係啊 地。冇嘢， 人死啊嘛！ 喺度噴嘢啊！ 嗰塊明明唔係鏡嚟㗎啦，佢當埋鏡嚟㗎嘛！我真係見過有一個，即係好難形容俾你聽啊！三個站起碼，話俾你聽，都喺度搞緊個頭嘅嗰條女，幾索下添㗎！但係真係不知所謂啊！即係一個頭咧，將佢嗰啲好長嘅頭髮都，哇！咁樣 咁樣如果右邊咁樣，你搞乜撚嘢？喺度攞個髮夾出嚟咧，跟住個口又夾含住一個啦，跟住之後咧個手又揸住一個啦，喺度夾夾夾夾夾，係咪咧唔滿意啊？又掹掹掹翻曬出嚟，足足搞三個站。 哦，咁 呢啲人，但係咁我哋個情況冇 專業啊嘛， 冇嚴重到屙屎。唔係我，只不過咧逐步嚟，逐步嚟。 我想講嘅係，其實內地個文 合啊嘛， 內地個文化即係 係我要答你 嘅。即個問題就係話 溝長啊嘛， 係已經溝長，源遠又長啦。 嗱嗱，你 係因為有視頻。 我今個禮拜咧喺廠度咧就同一個日本客人，好呢個日本客人咧我好熟嘅，同埋咧佢亦都好熟香港嘅，因為佢條啊唔係條女，佢老婆咧香港人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唔係咁然之後跟住咧，我哋就討論呢個問題啊。咁我同佢講我唔係佢有佢咧，首先咧就佢帶出呢單屙屎單嘢出嚟講，因為成日喺廣東省遊啊，佢識中文啊，識成乜都識，咁啊好熟嘅。咁我當然啦。咁我大佬你日本人啊嘛，咁我梗系要做翻一个中国人啦，咁我梗系要为我国家讲翻几句说话啦，咁我就话喂。屌你老母！你哋嗰啲日本佬，無論喺善珠庫啊，喺士布牙嗰啲屙尿啊咁樣，咁啊我啲屙尿啫喎，我真係冇得答佢啦。咁啊我係咁啊，你有冇見過日本人屙屎啊咁樣？ 唔係你答佢嘛。 咁我同佢講，我話 唔係你錯，你答佢嘛。不過你日本人食屎啊嘛。 我同佢講，我話你嗰啲 A V 幾撚多人喺度啊，成日喺度睇人睇屙屎啊。我話你睇人屙屎就得，係咪先？我哋而家喺 public 度屙屎啊，幾撚犀利啊咁樣。咁跟住，但係到最後咧，佢真係同我講。讲句啦，咁唔系真系 serious 嘅，但唔系讲笑啊。佢讲完之后我就收声啦。佢话你知唔知我哋日本人搭地铁、搭火车，我哋如果个电话响，我哋会即刻 cut 咗佢。 系， 我哋个电，我哋会自律嘅。 系， 喂，呢个就系日本人同中国人嘅距离咯。唔好同我讲搭港督屎啊！ 我再 你净系讲个电话，你做唔到啦。 我再炒你。 咁我收声啦。 我再 ，I'm fucking Chinese。又嚟咯。 我再炒。 冇毛啊！ 炒啦， 真系输紧嘅大佬。 炒啦，少少 咬呢嘢。 头先你第一节咪讲过马路嘅，日本人过马路咧，无论冇交通，即系冇交通嘅路都好咧，红灯咧系成班捻样。 喺歐洲啊， 即係呢樣嘢真係好難。 日日揸車，邊有睇交通燈或者斑馬線㗎？一有條漫步過馬路，即刻停架車俾佢過㗎啦。我試過有一次，因為我唔熟交通規例，我冇俾到一個路人過馬路啊！哇，啲路人一齊懟咗中指，屌！呢個係 moral 嘅問題，根本唔需要，即係呢個咪就係我咪成日講咯。人哋個國家係信得過自己啲子民噶嘛，唔使搞咁撚多嘢噶嘛。譬如我哋喺德國過瑞士關，你邊有見到成條車龍咁樣排隊，跟住逐個要俾個證件出嚟嘅啫？過撚咗你都唔知啦，咁點解我哋嗰個都唔係國家過國家，我哋而家啲黃每一朝頭早嗰啲黃江啊、深圳灣嗰啲排隊排到你撲街啊，大佬真係坐住架中港車，點解要咁樣做啊？因為佢信唔過我哋噶嘛，咁我咁咪啱嘅，我哋真係信唔過，係咪先？你信得我哋，因為嗰啲人就革命，係咪先？一係就同你屙屎，係咪先？咁啊真 係。不過講屙屎嗰度咧，我調翻轉諗啊，即係你哋咪研究話點解可以即係屙得出咁樣嘅？即係我諗深一層就係、是、第一樣嘢，點解佢咁撚急咧？呢個即係我就諗，其實我哋呢個節目第一節同第二節可能係有關係， 有關係㗎，冇錯啦。除咗同個生活壓力之外， 係 同埋你個同埋食物可能有關， 冇錯。 就因為食得太多有食物，個係 忍唔到㗎。 原來食得太多金屬咧， 係 可能個便秘係出問題嘅， 係 即係成日便秘嘅 個括約肌 忍唔到啊，忍唔到咯， 係 咯， 係最慘嘅 嘢。即係忍耐能力， 唔係我會調翻轉咁，我會調翻轉咁講咯。即係你人嘅時間安排係咁嘅，即係你中國人食飯係食好撚長噶嘛， 係啊。 咁你食得太撚長嘅時候，你不斷咁食落去噶嘛， 係。 咁你中有個 多 嘛， 係咯。 咁你咪要屙咯， 所以 咁所以你咪要快咯，係 咯， 係啊。 食肉丸精爆缸㗎，即係你忍唔好啊！你再咁爆過，嗱，所以我唔好再譴責嗰人屙屎。 係啊，我咧食物嘅呢個中國食物嘅問題， 由今集開始， 係 嗱，以後都繼續會發生嘅呢個屙屎。 係， 大家唔好再譴責嗰啲人。 係， 第一要諗下點解深圳咁多人中意喺個地鐵度屙屎？ 其實唔係中意啊， 可能有好多原因㗎。即係我哋時間關係， 其實根本就通街都屙屎，只不過就深圳嗰度有電視影到啫嘛。 我就話咯，我就話因為有閉路電視嘅關係咯。 哦，咁啊唔係。 喂，佢屙到落嚟。旺角噶啦，有乜所謂啫？啱唔啱先？佢唔單止喺佢哋國內都屙噶啦，旺角都照屙噶啦。 唔係，所以呢個 唔係啊，冇片噶咋。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巴黎都屙噶。 会噶，你放心，会噶。 真噶，咁 LV 买捻完门口，哎呀好捻急啊！屌，除裤问我， 咁浪漫好多， 浪漫差好远。巴黎啲市唔同啲嘅，系啊，饮红酒出嚟啊嘛。 上一次喺环江嗰单，嗰个老公同老婆，你将佢摆咗喺巴黎添。 哦，浪漫啊，浪漫啦，屙屎怕嚣，哇，几浪漫。唔系，不过调翻转啦。 Romantic。 咁你又应该要同翻日本仔讲啊。系。我哋系其实只不过个地方去错咗。如果你翻去。翻嚟呢個巴黎嗰度係好浪漫嘅，只不過你哋自律咧係crack咗你自己。 我下個禮拜翻嚟再同佢試下，同佢再搏嘅搏下先。 嗯， 好啦，咁啊嗱，仲有少少時間啦嚇，雖然都爆爆地啊，咁啊，但係我哋都講多少少啦，未必講得曬嘅。咁呢個咧都要答翻個網友啦，有位網友咧佢叫 Vivian 嘅，咁咧佢就想推薦我就睇呢個咧三個合夥人，咁佢話咧就見你睇完呢個咧致青春咧就。看看可不可以做一個對比，因為都是寫關於那些年的故事，但是呢、Vivian 本人呢就覺得陳可辛講故事的技巧呢就一般、哦、那我答過他，我就說多謝 Vivian 啦，咁但我話唔睇得唔得㗎，咁跟住佢就話都可以嘅，不過我好想喺北上報聽下你點評。 中國 我覺得你咧就可能咧評得比較仲狠過呢個致青春，哈哈哈咁樣咁就話到原汁原味讀曬出嚟啦。 喂，中國合夥人啊， 係中國合夥人係嘛？ 冇錯。 咁、okay, 我就應承咗佢，我好啦。試下睇下啦，睇完之後回你啊！咁我尋晚真係極速啊，翻到嚟咁啊半夜，哇有得 download 喎、啊，即刻 download 戲院版有埋觀眾反應 ，OK， 跟住之後坐定定兩個幾鐘頭睇曬，咁所以咧嗱就答下咁啊回下大家先啦。 感覺如何？ Okay, 陳可辛導演 係 黃曉明男主角。 道具幕后先啦，讲紧幕后班底有好多香港人噶，吴理路就系呢、這个服装道具，应该记得。摄、影杜可峰，咁啊仲有咗啲如果记得仲有啲咩香港人，我就仲有金培达配乐，咁、所以系钢铁阵容嚟噶呢个大制作咧，冯真、陈可辛都系噶啦。咁啊。幕前三个麻甩佬系咩啊？唉，麻麻地识佢啊。 黄晓明。 哦， 邓超， 邓超，冇错，同埋佟可为， 系啦， 佟大为， 佟 可为个仔佟大为， 系， 咁咧，同三个啦 ，OK， 咁就睇之前咧，讲真，即系因为真系有少少致青春嘅 阴影啊， 阴影恐惧症啦，完全冇要求嘅， 冇寄望 ，OK， 睇完之后简单讲，惊喜 ，OK， 尤其是喂，同埋咧，加上陈可辛近年都冇乜嘢。好嘢㗎喇，咁又係合拍片，即係佢都跪撚低嗰隻，咁一切所集所有不利因素於一身啦，但係出嚟好 K 喎 ，OK， 傑斯大力推薦大家，值得一睇呢套戲， 係 嗱強項拍翻陳可辛，嗱陳可辛導演啊，唔係監製啊，即係唔好攞啲十月圍城嗰啲去比啊，因為嗰啲係陳德森導演㗎嘛，咁誒講啊嗱套戲咧，如果我唔知大家睇咗幾多陳可辛嘅電影啦。陳可辛幾套電影我哋以前係即係佢出道嗰啲我都鍾意嘅，即係 UFO 年代啲，譬如話風塵三合啦， 金枝玉葉 仲有啊，金枝玉葉係揾錢之作 ，OK， 作好成功嘅一個商業商業產品，但係唔係我最鍾意。 新不了情係咪佢啊？ 新不了情咪佢麻麻煩煩啦，我鍾意嘅。跟住仲有就係《雙城記》啦，即係譚詠麟、曾志偉嗰套啦。 OK， 雙城故事、 雙城故事等等呢啲啦。咁呢啲早期嗰啲，譬如特別，但我諗大家好鍾意嘅，應該係會係《風塵三俠》啊嗰扎啦。咁我想講嘅咧就係話再甜蜜蜜， 甜蜜蜜啦，冇錯， 其實我都鍾意嘅。O K， 亮亮地我鍾意。咁嗱，幾套片其實有個共通點啊，大家講下對陳可辛嘅感覺先啦。 小品， 即係嚇風格，小品冇咁簡單係嘛？有冇 Jackie 可以講下嚇？ 亮咯， 大美國主義啊，走唔甩噶嘛，大美國主義啊嘛，記唔記得啊？呢個你無論你睇麻麻煩煩一個成家移曬民，得翻佢喺度守住個老母袁詠儀嘅譚詠麟，佢都係去想去一個美國夢，佢好想移民。跟住然之後仲有呢個《雙城故事》嘅鐵鈎船長嗰個尋找自由之夢嗰個又係一個 American 嘅 story 嚟㗎嘛，仲有甜蜜蜜嗰個背景到最後佢都係要殺返去美國㗎嘛。好啦，今次呢一套中國合夥人英文名仲直接American Dreams in China，OK，、okay? 咁又拍返美國夢，贏曬啦，最真係喎，唔係潤佢喎。 即係佢將最佢將佢最強項嗰樣嘢就發揮出嚟。咁個古仔講咩咧？嗱，唔想太過 details 講啊，因為我好怕講呢啲古仔嘅。咁個古仔其實係真人真事嚟嘅，佢講緊一間咧叫做新東方咩科技教育公司，今時今日喺美國上市，市值30亿，一個真人真事嚟嘅。但係佢入邊個古仔佢講明，嗰三個人咧佢就將佢改編咗啦。咁一個故事，那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同日本以前嗰套前情感受 ，OK 差唔多啦。由80年代佢哋三個人喺清華大學讀大學讀英文，咁然之後咧就嗰個年代。嗱，佢咧一陣先講咧，同六四有少關係嘅。佢講緊佢哋讀書嘅時候，1988年。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咧就尋找個美國夢啦。因為當陣時嗰代嘅中國人咧，年青人咧就好想移民去，唔係移民嘅，去美國啦，啊做研究分啊，洗大餅啊，總之就好，大家喺度發美國夢啦。譬如話見佢陳可辛做就即係拍得幾好啊。譬如話佢將一啲好多好細緻嘅嘢咧講，即係講佢可以講得到嘅，佢盡量講翻出嚟。譬如話中國第一間 KFC 啊出現啊，啲人點樣哇好著弱啊。咁譬如話佢講緊點樣喺個匿買個 KFC 度教英文啊，因為嗰間新東方咧就講、是、緊三個人點樣發跡咧，就係、是、教英文，教咩？教大家考 TOEFL， 同埋教呢個 GRE 就即係美國嗰、那個研究生嗰個咧，你就要考 GRE 噶嘛。即係如果你想去中國美國啲大學嗰度做研究生咧，你要考 GRE 啊。咁就考英文，同埋咧就做咩咧？就幫你咧做單對單面試嘅模擬啊，嚇、 嗯、 做呢個美國領事館嘅面試。咁佢當時真係發達㗎喎。咁呢嗱，我先唔講六四嗰 part， 佢就講佢哋呢就點樣跳過咗去到90年代呢，佢哋就開始喺90年代初就成立呢間公司就發跡啦。咁中間三個人有唔同嘅古仔啦，其中有一個呢就俾佢，即係佢三個人呢就讀書嘅時候就不斷去申請，即係去美國啦。咁只有一個成功，就係、是、阿鄧超嗰個角色。咁佢去到美國嘅時候呢，佢就本來想衣錦還鄉嘅，但到最後佢背後嘅古仔就係呢，佢到美國佢發現根本呢個唔係夢嚟嘅，係噩夢嚟嘅。 嗯， 即係譬如有受人歧視啊，乜乜乜啊，咁呢咁嘅嘢，咁大家自己睇啦，嗰啲就咁。然之後咧，佢就所以好，即係好老道咁啊，翻翻嚟，咁翻翻嚟咧，呢就同翻黐翻兩個好朋友，咁跟完之後咧，就開始咧就搞大成間公司。譬如話喺間公司入邊點樣教人哋講英文咧，就係、是、嗰、那個咧係真實嚟嘅。譬如話有啲咧就係佢講嗰個年代嗰啲中國嘅年青人點樣讀英文咧。背曬成本牛津字典佢咯，我嗰年代我叫啲真係咁樣讀書噶嘛，咁啊譬如話仲有咧就係佢哋用一啲譬如話講下佟大為嗰個角色咧點樣咧，睇好多 American movie， 跟住然之後咧就用電影入邊咧嘅語言咧就係教大家英文啦，譬如話人鬼情未了，如果人哋講 I love you， 你點講啊？Ditto， 即係嗰啲咁樣啦，即係啲 American English， 咁啊教埋你啲 American 思維咁樣，咁啊即係就講呢樣咁啊。套戲係好 OK 嘅，即係我覺得好勁。我唔明點解 Vivian 話即係陳可辛講古仔嗰個能力有問題。我覺得佢比趙薇好1万倍啊。OK， 係咁啊，同埋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導演。同埋我想同阿 Vivian 講咯，嗱，我講得幾多啦，可能有啲漏啦。即係你睇到，我想同 Vivian 講嘅就係、是、個分別就係見到啦，一個香港嘅導演 OK 跪低咗嘅香港導演，同一個內地嘅導演，嗰個分野喺邊度呢？視野，大家都係拍緊那些年嘅呢個模式，都係大學呢個模式，但係人哋真係有內容嘅，有 message 嘅，係 bring 到出嚟。咁同埋因為最成功嘅一樣嘢就係咩呢？你我頭先講過啦，陳可辛係 American Dream 嘅強項啊嘛。咁、你大佬啊，你而家拍緊到國產合拍片，你唔可以歌頌美國噶嘛？啊，佢真係叻仔啦，佢喺個結局嗰度咧，佢就由一個 American Dream 180度將佢轉化扭成一個 China Dream。佢就講呢三個人點樣去到美國，美國政府告佢哋，話佢哋屌你老味，點解可以教到咁多咁撚多人合格，攞全部啲中國學生攞高分考到好，高到爆燈嘅。佢話你哋係有出貓。有同埋咧就要懲罰性，要罰佢哋1500万美金。咁啊，講佢哋就去美國嗰邊咧，同美國政府開會啊。咁然之後咧，咁啊，然之後咧就由陳曉明嘅角色咧，就用英文 黃曉明 發表一篇偉論，用英文。咁偉論大致上就係話， 你而家美國冇撚咗我就會死㗎啦，我而家呢度全世界最多人學英文嘅就係我呢個國家，你又遲早你就知道死咁樣咁樣點樣講大輪啦，又話講到好撚偉大，跟住然之後呢到最後呢感動咗嗰班即係美國人，跟住然之後呢就放過咗佢哋，亦都挨住世貿嗰個年代啦，唔係佢講嗰個細節入面呢有多嘢呢我係有共鳴嘅，譬如佢講緊嗰啲美國佬點解唔明嗰啲中國人點解考試考得咁高分，佢認為佢出貓呢，其實嗰個好同我喺90年代嗰陣時候我見過呢溫州嘅火機一樣，就係呢溫州嘅火機做到一蚊個，即係而家我哋而家呢啲一次性嗰啲火機呢，你知唔知可以賣到最後賣到八毫子一個人民幣，咁嗰啲鬼佬呢就喺度問啦，就嗰時世貿呢其中一樣嘢呢即係投訴得好緊要呢，就係個火機，就係點解你中國人可以做到八毫子呢，你肯定係佢初時嘅結論就係、是、 國家補貼， 肯定你有用童工啦，肯定有剝削工人啦，肯定有國家補貼啦，跟住呢溫州嗰時嗰啲造廠嗰啲火機老闆帶曬你哋嚟啦，睇下啦，你睇下我哋啲工人真係要命唔要錢唔要命嘅，冇問題嘅，俾十蚊佢，原來佢真係可以做18個鐘頭嘅一個月，你得唔得？我得㗎喎，真係原來啲中國工人真係得㗎，所以你唔好話鳩我哋，跟住然之後嗰啲鬼佬冇細出，然之後啲火機真係做8毫子一個，係啦，因為計極都計唔到出嚟㗎，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有即係有共鳴㗎，即係佢講返八九十年代嗰段中國人點樣起飛，咁入面有好多幾精警嘅對白，譬如話佢即係我唔記得邊個角色講嘅中國人即係做一定要不擇手段嘅，我哋咁樣即係好正啊，我覺得係好正，咁同埋講八九年嗰度咧，我要讚陳可辛嘅，佢點樣跳過八九年嗰樣嘢咧？你唔講得噶嘛？八九年老師佢冇講學運，但係入邊咧成套戲有好多嘅背景音樂啦，咁啊包括有啲頭先我哋播過一隻歌，一陣先講，譬如佢有播嗰啲Beyond 喺九十年代嘅海闊天空啊，或者葉倩文嗰啲《瀟灑走一回》啊，蘇芮嗰啲一樣的月光，即係播翻八九十年代嘅歌。好啦，佢開頭嘅時候咧，喺佢哋大學生活嘅時候咧，佢有兩隻歌咧係做呢套做呢個 background music， 一隻咧就係頭先我播過嗰隻《花房姑娘》啦，崔健；另外一隻就係《新長征路上》嘅搖滾，都係崔健，係同一隻碟嘅。我覺得呢個係故意嘅。雖然陳可辛唔會認啦 ，OK， 因為嗰隻碟咧，當年1989年係禁碟嚟噶嘛，喺嗰碟入面有一隻好出名，大家都識嘅歌係邊只？一無所有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玩得好絕核嘅，咁咧就喺呢喺嗰隻碟度就抽翻兩隻歌，就擺翻喺嗰度。咁就我唔講啫，但係有呢件事發生過嘅。OK， 咁我覺得嗰個陳可辛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就係成套戲以合拍片嚟講咧，即係值得睇嘅。咁製作亦都好好啊。咁所以真係真係個驚喜嚟嘅。所以我多謝 Vivian 啦，即係介紹咗。如果佢唔講咧，我就真係唔會睇呢套戲嘅，因為睇完志春春嗰個傷害實在太大。係 啊，okay， 有冇嘢補充？ 冇嘅。 睇完再補充。冇人睇過啦， 但係好似今個禮拜四先上畫，咁樣講，好似啊，仲要但係 關咩事？睇都唔會入戲院睇。 內地就已經 唔係因為我知有呢套戲原因，因為喺香港啲巴士站鋪曬， 明曬。 內地就已經收咗2億啦， 哇！ 嚇，收咗2億㗎啦。咁呢套戲我諗就個口碑都會係即係應該係會唔錯嘅。咁又係嗱咁樣啦，即係大家唔會有咩回應補充㗎啦。咁就 睇完先啦， 嚟緊就等大家喺網日喺我網度，跟住劈我啊！好賺啊，大佬！講咗㗎啦， 你話咁差都唔好睇 呢一集咧，就記住怒劈呢個傑斯。OK， 好 咁啊， 完咯，差唔多 啦， 好交代啦。 係 今個禮拜嘅第三、第四節《歲月流星煙花消逝》就係探長啊，係咁就係音樂同埋電影製作啊。咁點解播探長啦 ？OK， 大家要記得嘅就係今晚禮拜六北上10:30出街啦。聽日星期日 Stage Two 其實係會探長嗰邊係有個直播嘅。 哇！好彩你記得，我都唔記得。係OK， 所以我特登買探長喺第今個禮拜。 係啦，係啊，佢嗰個小型演唱會嗰個直播啦嚇。咁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嗰度揾得翻啦。 The Stage Two 係啦，咁喺 YouTube 嗰度可以揾得翻。咁聽日希望大家捧下場啦。咁仲有就其實今晚我都 會今晚就喺 D18， 我就會同阿探長就會做呢個怒漢推歌啦。咁、所以就由大家可以捧下場啦。咁或者同下個禮拜其實我都好似係要做怒漢推歌嘅。 哇！ 連續兩個禮拜，下禮拜就會同阿博言嘅，就又到阿探長啊休息啦。下禮拜下禮拜就 佔領 D18， 佔領 D18 咁啊！今晚就如果有興趣嘅，可以上去 D18 度捧下我哋場啦。好啦，咁啊最後咧就送埋呢一隻歌，唔係喺阿探長第三、第四節咧，我就揀咗兩隻歌送咗俾佢嘅。咁就嗰兩隻歌咧就是、一隊佢好中意嘅樂隊咧，就係、是、Fleetwood Mac。咁啊講咗呢度先。第二節啱而家跟住要播嗰隻歌咧，就其實都係喺翻呢個 中國合伙人 嗰度嘅其中一隻陳可辛揀咗嚟做個電影嘅 background music 嘅一隻歌啦，就係、是Peter Paul and Mary 嘅 Living on a Jet Plane。咁我哋就聽完之後就聽下探長嗰、那個煙花消逝十五年啦。咁、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再見啦。 好， 拜拜。 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 I'm standing here outside your door. I hate to wake you up to say goodbye, but the dawn is breaking, it's early morn. Taxi's waiting, he's blowing his horn. Already I'm so lonesome I could cry. So kiss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ll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ll never let me go.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Oh babe, I hate to go. There's so many times I've let you down, so many times I've played around. I tell you now, they don't mean a thing. Every place I go, I think of you. Every song I sing for you. When I come back, I'll wear your wedding ring. So kiss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ll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ll never let me go.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Oh babe, I hate to go. Now the time has come to leave you. One more time, let me kiss you. Then close your eyes, I'll be on my way. Dream about the days to come when I won't have to leave alone. About the time I won't have to say,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ll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ll never let me go. I'm leaving on a jet plane,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Leaving on a jet plane,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Oh babe, I hate to go.